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话说我还有姜昆、李金斗，我们三个人是比试刀法。姜昆呢，把裁判放出的苍蝇是一劈两半，叮咚，80分。李金斗不服，上来一下就劈掉了苍蝇的翅膀，叮咚，90分。哼哼，到我出场，一把菜刀，我是刷刷两刀，苍蝇仍然在飞。裁判捉住这苍蝇之后，叮咚，给了100分。哎呦，他们两个人不服，为什么呀？对不对？凭什么呀？我是哈哈大笑。嘿，您仔细瞧吧，这苍蝇啊，被拉了双眼皮儿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怎么样，我这刀法还是可以的吧？其实呢，很多听众都听出来了，我当然不会什么刀法了，是吧？就是博大家一笑。呵呵。说起这老北京的故事啊，那可真是我知道一些。其中呢，一种就是老北京特有的胡同生活。我喜欢胡同，有时候我认为它就带给人特别亲切的感觉。砖砌的小平房，成堆的蜂窝煤，28的高架自行车，屋檐下悬挂的鸟笼，开的灿烂的花，巷中人的欢笑，孩子奔跑时鞋底发出的声音，早点摊前的叫卖，哎，几个人围成一圈看看下象棋，不时的还有人要支上两招。哎，特别是胡同里老大爷无忧无虑的笑脸，一下子哎呦皱纹都没了，看到他们呢，常常能消除一切烦躁，这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简单生活方式啊。其实呢，在此我也特别想向来到北京的所有的朋友们，无论是从外地来的还是外国来的朋友们，推荐这样的生活，您到北京不妨抓紧时间感受一下。好了，说过了老北京人的生活，我们还是得往前说说，这到什么时候呢？到清朝，看看那个时候老北京人在国外参加叫万国运动会都发生了什么。咱们来听陈佩斯、朱时茂合作的小品《王爷与邮差》。 小子慢点，王爷您倒快跟上。哎，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我这没敢快跑啊。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抬气。 哎，我是念着旷气抬气， 旷气抬气， 是旷气抬气， 旷气抬气， 没错，旷气抬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这么笨，傻瓜 啊！您叫我呢？ 我说你傻瓜。 哎， 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那你的大号 二傻呀？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我脑子可不笨啊。 你不笨我让你哐起抬起你都不会。 我这不是哐起抬起没错啊。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哦，您认识啊？ 那是。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这是我王爷的谱。 哦，您有谱了 啊？ 这我没谱啊。 哎，还不赶快禀报？ 启禀王爷，到了，到了，到哪儿了？是哪儿啊？ 万国运动场。 哎，就这儿。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哎，您说， 咱们干什么来了？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儿吗？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玩玩 啊，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跟洋人玩 啊？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不是什么？ 哎，我说好啊。 我再问你啊， 您说 咱们应该跑第几？ 听您的，拿第一。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这是第一吗？ 这是第几呀？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这是大拇哥呀。 我问你，好，这个呢？ 小拇指。 看清楚， 没错，是小拇指啊。 我问你，这是第几？ 这是第几？第一呀。 这怎么是第一啊？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啊。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是不能跑第一。 怎么了？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他不高兴怎么着？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他们是亲戚啊。 你小子不是二傻？ 我是叫二傻呀。 大傻 那是我哥。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有啊，老傻。 谁呀？ 我爸。 你瞧这一家人是算傻。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我是二傻呀。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驮王爷福还凑合着。 那我告诉你，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就剁下来了。 哎，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哎，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哎，他不是老爷们啊， 那是太后啊。 他不是小媳妇儿了？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别，您慢慢说着。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哎，您说具体的吧。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哎，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这儿 啊？ 这儿可没洋人。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哎，这没有啊，怎么比啊？ 我说是好比， 没法比。 那就别比了。 不比更好了。 看见我了没有？ 看见王爷您了。 我现在好比洋人。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哎，你跟着我跑，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对，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我指这怎么了？ 那不成屁股了吗？ 我就指， 那您就是了。 王爷， 唐七县。 啊，什么 道歉？到哪门子歉呢？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给他们。 是什么叫面子？ 是脸面， 脸面 啊！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怎么不能啊？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这我犯皮呢？ 我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什么？ 我真傻啊，真傻！ 赶快道歉， 王爷啊！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为什么？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那 叫租用。 租 租懂吗？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啊， 那咱就是地主了。 嗯， 他们家是佃户。 嗯， 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就你这壶不开。 我这壶开着呢。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坏了，万幸的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你实在不行啊，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我笑笑 啊，傻笑一下。 这傻笑一下、那行啊， 行，来试试。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看 看 笑。 笑 笑， 我说这笑着呢吗？ 你哭还难看。 王爷， 你笑要有礼貌吗？ 啊，还得 有礼貌。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你肚子疼啊？ 您捂着肚子了不是？ 你想真粗你就不能扬。你当洋人， 我当洋人， 我来当邮差。 您怎么能当？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怎么了？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应该怎么着？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啊， 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咱一见人都是，哎呦，奴才给爷请安了。 奴才给爷请安了。 起来吧。 小子占我的便宜。 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好好好，洋人，你个假洋人，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王爷 啊， 我这洋人可横，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咱们走着， 走着。 看没看 没 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没看。 看看我超过你了。我慢下来。 看 见我笑了吗？ 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再给杨大爷笑开一点。 三岁口， 你才三岁口呢。 你说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 好好好， 骚人。三三，你才骚呢。 你踢我， 你敢骂我娘了呀？ 啊，踢我两脚了， 我这还第三脚。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是吗？ 嗨， 你小子，你 我， 你怎么着？ 你拽我的辫子干？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疼死我了！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 哎呀， 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 哎呀， 你给笑一个！ 哎呀， 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啊、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你敢？ 我怎么？ 我是洋人，我哎呦王爷王爷打枪呢 这就是说开始了。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赶快给我追，得令嘞。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提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好， 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追， 追，你们的了。 啊！哎，好第一名！啊！ 哎，我怎么交代呀？启禀王爷 啊， 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什么？ 第一呀？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 他们喊什么？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 我傻没听见。 咱们长老佛爷领赏。 走着， 我说二傻呀， 哎，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哎，别介，您走先 了，你走先了， 您先走 啊，你快走吧。你 奴才就不客气了。 我是二傻 啊， 你会慢呢？ 你以为我真傻呀？ 啊，合着我傻呀？ 哎，这您自己说的。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和老北京人生活有关的经典段子。我们也来说说老北京人的生活。老北京人的生活那是很注重礼仪，特别是孩子跟长辈说话要讲究用词准确，语气柔和，对长辈呢用您字，不能用你字。比如见了爷爷奶奶、老师等长辈，要说爷爷奶奶、老师您好，您吃饭了吗？哎，是绝对不能用你字。你和您相比啊，就差了一个心，那感觉自然是天地之别。您字带着柔和、亲近、尊重，有关切感；你字呢，少了心，显得语气生硬，缺乏尊重，有距离感。家里有客人吃饭的时候，问该不该盛饭，更要讲究用词的准确。比方说是叔叔，就得问：“哎，叔叔，我给您加饭。”而不能说：“哎，叔叔，您要饭吗？”哎呦，既然这说到了吃饭哈，咱们来听听描写一对老北京戏迷夫妇吃饭的相声，这来自侯宝林、郭启儒，戏迷。 这个爱唱的人呢 啊 有的唱得好， 那是 啊，业余演员， 那是他爱好啊， 爱好艺术， 哎， 真能唱好了。 是啊， 可是分什么时候唱 啊，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当然了，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那不能唱， 一边工作一边唱， 那好吗？ 工作准出毛病， 那分散精神呢，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哦， 见什么唱什么。 怎么？ 这种叫什么？戏迷。 戏迷呀、 啊！啊， 哎，他要只要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那也不见得。 嗯、啊，怎么？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啊？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嗯，没看见过。 还是吗？ 嗯，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那是 啊，唱戏词啊。 那么 戏迷不是这样？ 戏迷怎么样？ 他是生活呀、啊。 嗯， 生活戏剧化。 哎呦，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是啊，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嗯， 哦，郭先生， 哎， 好久没见啊。 怎么了？ 身体好？ 还好。 没事到我那玩去。 好好好 啊。 哎， 再见 再见。 是这样吧？ 是啊， 戏迷就不是了。 他怎么样？ 他冲你唱啊， 唱 是这样。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 嗯， 少陪了， 这好吗？ 走了， 神经病啊！ 就是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哦，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啊，整天老唱。 哎呦呵。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嗯， 12点多了，一听他那儿还没散戏呢。 哦，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儿又开台了。 好嘛，要接上了。 啊， 嗯， 见什么唱什么， 也是生活戏剧化。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嗯， 我端着脸盆， 嗯，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知道。 走他们窗户外头一听啊， 嗯， 唱上了。 唱的是什么戏啊？ 什么戏啊？ 嗯， 商量吃饭。 啊，商量吃饭也唱。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怎么称呼？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妈妈；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是 啊，戏词啊。 嗯，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呐、啊？” 嗯， 老太太说了。姥姥，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 这好，吃炸酱捞面，你就吃还唱干什么？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对呀、 啊，老头说了， 嗯，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哎， 这钱莫， 嗯， 惭愧了，哇啊啊！ 哎，惭愧是什么？ 就是没钱呢。 哦，没钱呢。 老头一听难过了， 哦， 不好了， 怎么跳起板来了？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 嗯、 我听戏吧。 嗯，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这玩意儿特别嘛。 哎，真唱起来了。 哦，什么词儿？ 听说要吃炸酱面，怎奈手中无有钱，阎王捉切面铺啊，空旷。 这还一箩呢。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这是侯宝林、郭启儒合作演出的相声《戏迷》，这就是老北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是有些夸张了。 在这里色五环把我们紧紧相连，美丽生活传承着奥林匹克的经典，在这里金色江白照耀含泪的笑脸，缤纷国旗飞扬起，多少光荣多少庄严， 言倾诉着共同心愿，冲向前方，我们永不后退，我们永不言败。在这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向着胜利流下了多少感动，多少精彩。创造着奇迹，在这里欢乐传递着友谊，在这里超越更新着梦想，在这里我们为和平发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铁不家；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现如今，相声演员们纷纷在晚会相声、茶馆相声等不同领域进行着探索和创新，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解放初期，也有这么一批相声人为中国的相声殚精竭虑的工作。这就是北京市相声改进小组。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说一说相声改进小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话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曲艺舞台上涌现出大量反映新风尚、歌颂新社会的曲艺作品。下面就请相声演员于连仲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情景。 你比如说这个刚解放的时候啊，就出现了董存瑞。董存瑞这个舍身炸碉堡，他这个故事，刘胡兰的故事，当时还有像评戏里头的宣传婚姻法的啊，小女婿 还有你像什么刘巧儿，是不是啊？还有李二曹改嫁什么的，这些东西，这不是也就都出来了吗？这是宣传婚姻法的，破除迷信的，进行英雄主义教育的，当时有一批这样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反映新风尚、歌颂新社会的曲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相声艺人们依旧说着那些前辈们留下来的老段子。下面呢，我们请相声演员于连仲接着和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情况。 你相声你还是这个互相打互相耍，哎，这个相互之间耍贫嘴，与人家这个东西叫格格不入，当然就受到批评。所以当时啊，这个相声怎么办，相声到何处去，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牵扯到一个吃饭问题啊，是不是？你要不然你说侯宝林不让他说相声，他也没饭可吃啊，是不是？怎么办呢？ 相声在新社会里究竟有没有前途，成了困扰相声演员们的一个大问题。当时前门箭楼上开辟了一个曲艺演出场所，演出节目中取消了相声，相声似乎就要走入绝境了。面临这种情况，相声界非常紧张，怎么办呢？难道新曲艺就没有相声了吗？我们今后怎么活下去呢？相声大师侯宝林坐不住了。下面呢，让我们听原中国曲协筹委会秘书刘乃崇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1949年7月成立了这个曲协的这个筹委会，我就是筹委会的秘书嘛，就搞曲艺工作了。当时我并不是没有专门搞曲艺工作的人，可是把我调到这儿来就是比较专了吧，就是专职的了吧。一直到了10月1号，新中国成立，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里边又设了多少部，其中这个文化部的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局叫戏曲改进局。侯宝林有一天就到曲艺处来找我，说是我这相声没法说了，说旧相声我不愿意说，说新相声我说不了，没有，我没办法。这大概就是1949年底的时候了，这已经快半年了，他才出来第二段相声，还是他一人说，别人还是没人跟不上，没办法，这个确实很难。后来感觉是太难了，侯宝林就联系了很多的这个相声界的一些朋友啊，一些这个相声工作者呀，甚至也找了一些专家他来请教，就决定成立这个相声改进小组。 侯宝林不相信相声不能为新中国服务，他自己创作了婚姻与迷信、一贯道两个段子，他相信只要写出符合新社会需要的相声段子，相声就不会走向灭亡。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一贯道》。这是一段批判封建迷信活动的相声，相声中没有直接的讽刺，没有荤俗的笑料，没有骂人的俗语，却仍然是诙谐幽默。 我们是无神论者， 对 鬼啊神啊我们都不信这套， 哎，根本就没有啊。 过去有些人呢、啊、传这些玩意儿， 哦， 纸佛穿衣赖佛吃饭， 是喽 啊， 嗯， 过去有个一贯道啊， 我都知道， 就是这玩意儿， 嗯 啊，反动会道门吗？ 反动道门， 专门欺骗家庭妇女老太太， 全是受他们的害。 我们街坊有个王大娘， 哦， 就信这一贯道， 是啊， 前些， 哦， 让他们给迷糊住了， 呵， 他入道以后， 嗯， 满世界引诱别人入道， 引诱 啊， 那不叫引诱。 叫 什么？就说那叫渡人 啊，渡人呢？ 哎，渡 也不白渡 啊， 渡一个。2块， 哦，2块， 哎，嗯，你看这买卖也不错了， 是啊， 度一度就2块， 2块， 这要电焊得多少钱？ 这石头铁管子呢？ 嗯，我本来不信这套，他非劝我不可， 劝你？ 哎，我告诉你，侯宝林呐、 嗯， 哎呀，你这个灾难可不小啊！ 怎么了？ 说相声的竟说神仙呢？ 神仙都给你们记上账了。 哎呦， 免你们死后啊下十八层地狱受罪去。 嚯，那这怎么办呢？ 那我说说了这么些年了，那 说的是呢， 那有什么法子？ 嗯， 我告诉你啊，我救你吧。 哦， 最好啊入我们这一贯道。 嗯， 能把你过去的罪恶洗刷干净了。 哎呀， 免死后啊能升天堂到极乐世界去。 嗯， 就好了。 哎呀， 我说那好。 嗯， 我弄两个钱尝尝。 哎，什么叫尝尝呢？ 啊， 您不花了两块钱了吗？ 啊， 那您就算入道了。 我就会到里边瞧瞧他究竟怎么回事啊。 看看里头怎么回事。 老太太一接钱喜欢了。 嗯， 哟，真的和你真入道啊。哎呦，大概你还有仙根呢。 你看怎么这么会儿又有仙根了？ 你今儿入道吗？赶紧今儿就有痰。 有痰？ 我有痰不要紧的，喝点白松糖浆就好了。 粘痰呐， 今儿有神仙降痰 啊。哦，神痰。 我说那好，您带我去吧。 嗯， 一边走一边跟我聊。 说什么？ 这就好了。 嗯， 死后啊升天堂咱们都见得着。 嗯， 最好入道以后劝你们一家子全入道。 怎么着？一家子都入？ 我一人还不行，干嘛非得一家子？ 说的是呢， 一人入道哪行啊。 嗯， 死后升天堂那道黑不好走。 嗯， 一家子要全入了道，佛爷就慈悲了，赐你们一盏天灯。 嗯， 再上天堂道就亮了。 嗯， 我一想这怎么这佛爷对团体的还有优待 是吗？优待团体啊。那不那么回事，你们一家子全入道，人多钱就多了。 一会儿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就是普通一个住宅。 哦， 门前什么表示也没有。 嗯， 带到里边去一看，北房三街，里边挺阔。 哦， 硬木的家具。 嗯， 黄缎子桌帘，黄缎子铺团。 是啊， 他还告诉我很多人呢。 什么人呢？ 那里边有什么那个叫钱人。 哦，钱人 啊，什么坛主。 哦， 那么点传师。 嗯， 还有钱三才、坤三才。 嚯， 哦，还有两个小孩叫谭统。 啊，谭统。那两个小孩叫谭统。 啊，对，谭统。 哎， 啊，那个坛主拿起香来。 嗯， 点着了以后。 嗯， 牵在炉内。 哎， 站那嘴里直嘟呢。 嗯，这是祷告呢。 我算账呢。 算什么账啊？ 今儿有八个入道的，他来十六块。 哦，啊，算这笔收入呢。 嘟囔完了，啪，地下就磕头。 你看，磕头不是跪下磕吗？干嘛趴下？ 嗯，他们说这叫大餐。 哦，大餐。 嗯 嗯， 我说有牛扒没有 啊？牛扒，那是西式大餐呢。 嗯。他磕完头站起来。 嗯， 我们那王大娘肚子我呀，啊， 是 还得到神仙那儿去给我求呢。 哦， 啊，他也来份大餐。 哦，也餐 啊。餐完了以后说了一大套词儿。 说什么？ 弟子王张氏，今度到东胜神州亚细亚州河北省北京市相声演员侯宝林，愿入我道，今后度人倘有反悔，化为能穴而亡。 嚯，我说你怎么起这么重的事啊？ 我没原因，全是他给说的。 你说这倒霉不倒霉？ 据说神仙对我印象还不错。 哦，是吗？ 没有什么坏的反应。 哎，这还好， 让我也来份大餐。 你怎么样？ 那我就餐吧。 哎，餐吧。 磕完头跪在那儿不让我起来 干什么？ 点传师过来给我点发。 点发。 嗯，对呀。 嗯， 一指中央会。 嗯， 万把德超然。 我这抓什么呢？ 嗯， 这是干嘛这么胡抓呢？ 点发呀，告诉我观印觉。 啊，什么叫观呢？ 两眉当中这个地方叫观。 观 又叫天门。 哦，天门。 哎，他说你没入这道以前 啊， 天门不开。 哦， 死后灵魂由打头顶出去。 嗯， 奔阴曹地府。 哎，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 啊， 这再死喽，灵魂由打天门出来。 嗯， 就奔天堂。 哦， 我一想这也危险呢。 这有什么危险呢？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 天门就开了， 软桶就输了。 哎，软干嘛推牌九呢？ 啊， 嗯，哦，这叫观。 哎，两手一合，这叫印。 哦，这叫印。 嗯， 绝呢？ 绝。 嗯， 绝是嘴里头有那么五个字儿。 哪五个字？ 五字真言嘛。 啊， 那个叫什么？我现在没辙。 嗯，哎，不不， 嗯， 不是那个五字真言嘛。 啊， 那五字真言是无太佛弥勒。 哦，你是一贯道。 哎，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听人说的。 对了，就这词儿。 嗯， 就这词儿。起来以后给我一铺团。 嗯， 让我那儿打坐。 打坐 还告诉我四季最要紧的话。 哦，什么什么？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见大灾大难就念这四句。 什么词儿？ 一进诸皇宫。 嗯， 参拜先天佛。 哦， 定禅心修道。 嗯， 二六请金瓶。 哎，这好，又改顶牛了。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 哦， 说念这四句 有什么好处？ 闭着眼睛念 啊， 念过一百遍， 嗯， 想看谁都看得见。 看谁啊？ 咱们试试。 嗯， 我说我父亲死了好几年了， 我想看看， 行吗？ 闭着眼睛念， 我就念这四句， 念过一百遍。 哦， 别睁眼， 嗯， 闭着眼睛往前看， 嗯， 前边出现一个白光， 哦， 看那白光里有人儿， 嗯， 仔细看，那就是你父亲来了。 那你念了没念？ 念了，念了200多回呀、 啊， 腮帮子都念酸了。 那你瞅见白光了没有？ 甭说白光啊，连周旋也没瞧见。 那你还看电影去？ 不，纯粹蒙事、啊， 蒙人嘛是吧？ 哎，这老太太可真信 啊，这是信得到。 哎，她有了病，她不信大夫 啊， 上坛上求炉药， 炉药香灰啊 啊，烧股香。跪在那儿等着10几分钟， 嗯， 香烧完了，拿大碗一蒯，会有半斤多， 嗯，就吃一点就得了， 不，拿水和和全吃了， 半斤都吃了， 苗不好还接着吃， 那好嘛， 一连气吃一礼拜， 嗯， 病也没好， 那接着再吃啊， 他也不吃了， 怎么 拉出屎来跟砖头一样？ 刚刚我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创作并与搭档郭启儒共同表演的相声《一贯道》。1951年1月19日，由侯一晨、孙玉奎、侯宝林等相声演员组成的相声改进小组正式成立。这个小组的成员几乎包括了北京城里所有的相声演员。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相声改进小组确立为创作新相声的主要标准。很快，侯宝林就带头编演了几段新相声。下面呢，就请您听当年侯宝林创作的新相声《普通话与方言》。 您是北京人吧？ 是啊。 您说相声也常说北京话。 哎，干嘛常说北京话呀？我们说相声就得说北京话呀。 哎，那可不对。 嗯，怎么？ 您应该说普通话。 哎，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 错了，不是？ 怎么？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哦，这还不一样呢。 哎，现在推广普通话， 是 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哦，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这我还不太明白呢。 这您不明白？ 不明白吗？ 哦，这您得好好学。 哦， 您看说普通话好处大了， 是 因为现在有山南的海北的各处的人在一起工作。 是啊， 如果都用方言那就不好懂了 啊， 都用普通话就彼此都能懂。 哦，是了。 您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什么话呢？ 用普通话说最好懂了。 哦， 你看这是什么？ 哦，这句话就是普通话。 哎，你要用北京话说就跟这不一样了。 北京话呢怎么说呢？ 你搂搂这是什么？ 哦，搂搂， 哎，这是什么？ 哦， 普通话说这是什么？ 是是 是不是 啊？就是字正。 哎， 嗯， 您到天津这句话又变了。 天津话怎么说呢？ 你看看这什么？ 哎，这是天津话， 是吧？ 对。 到上海话又不同了。 上海话又怎么说呢？ 侬看看这个什么字？ 这啊， 侬看看这个什么字？ 这句话我就不懂。 也是这个意思啊？哦、你看看这是什么？ 也是这个意思， 是吧？ 哦， 您是到我们家乡， 哦， 这句话又变味了。 您什么地方的？ 沧县。 哦，沧县， 沧州嘛。 哦，沧州。 嗯嗯， 对。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 你瞅瞅这什么？ 哦，这是沧州话。 嘿， 嗯， 连到福建省， 嗯， 福州，那跟这又不同了。 是啊， 那更不好懂了。 那福建话这句话怎么说呢？ 绿砍嘴塞谁脑？ 这句话我更听不懂了。 所以啊、 嗯， 大家都学普通话有好处啊。 是喽， 普通话跟北京话区别不大。 哦 啊，您要是学普通话啊， 是 常听相声有好处。 哦，就能够学普通话。 哎，相声它不是北京话吗？ 哦、是啊， 它就是儿化韵多。 哦，儿化韵。 哎，这是最大的区别 啊。 你看普通话说今天、明天、后天。 对呀、啊。 北京话呢就不这样了。 怎么说呢？ 今儿、明儿、后。 对， 没事儿出门遛弯儿，买颗冰棍儿。 哦，这是儿化韵。 哎，您看这个儿化韵呢也有它的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您看写的字声，你写冰棍是吧？ 是啊。 可是你要说话呢就得说冰棍儿。 啊，冰棍儿。 哎，冰棍儿它区别词义。 是啊。 冰棍儿， 嗯， 它加这个儿化让你听这个东西不大。 哦， 啊， 就是小的意思。 哎，您天热啊， 热， 嗯，来颗冰棍。 哎， 来颗冰棍， 对， 是吧？ 哎，这么说好听。 就是你要不用儿化，你听起来多可怕呀、啊？ 是吗？ 今天热啊， 热， 你来颗冰棍。 我、哦，冰棍呐、 啊，啊，那得多大呀、啊？ 说的是呢。 四人扛着吃 啊，那怎么吃啊？ 是不是、 对， 还能够区别词义。 是了 啊，多是用在爱称上 啊， 用这个儿化。 怎么 啊？你看，我们看一小孩，哎、你看这小孩多好啊， 嗯， 长得跟花似的。 哎，夸这个小孩 啊，这个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对、 他都用儿化。 是了， 你要不用儿化呢，这个意思就差了。 是吗？ 啊，而且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啊，花似的 啊，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啊， 那小孩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再来一个跟二踢脚似的， 好家伙，这放鞭炮呢， 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儿化韵有它的好处， 是是， 是吧？也不能够是话都用儿化韵 哦， 那北京话它就有这一点， 是喽 啊。用儿化韵的地方太多， 哎， 还有重叠儿化。 怎么叫做重叠儿化呢？ 什么胖胖的、瘦瘦的，忙忙的呀，快快的呀，轻轻的呀，这都是重叠儿化。 哦，是喽。 两个字一样，下边加个儿。 哦，这叫重叠儿化 啊！你这人胖胖的，那人瘦瘦的， 对。 哎，你去一趟快快的， 哎， 轻轻， 哎， 是不是？ 对， 重叠儿化。 是喽。 你要不用儿化，不好听。 啊， 这人胖胖的，那人瘦瘦的， 呵， 你快快的， 哎， 你慢慢的， 这么说倒是不好听。 哎，北京话可也有这么说的， 还有这么说的呢？ 那是大人对小孩儿，小孩儿啊，刚一周多， 哦， 一岁多点儿， 是是， 刚会说话， 嗯， 大人为教他说话， 嗯， 哄孩子这么说。 是啊， 慢慢走 哦， 我带你上街街，叫叔叔，叫姑姑， 对， 叫妈妈，戴帽帽， 哎， 穿袜袜，我带你去买肉肉， 哎，是这么说， 吃饺饺， 哎， 买包包， 什 么包子饺子，干嘛饺饺包包啊？哄小孩 是了， 对大人没那么说的， 对大人没有这么说的。 那当然呢，我跟您说话，哎，郭先生没事啊？ 没事， 咱们出去遛弯， 走啊， 我请您吃饭。 好 啊，咱们吃包子， 哎， 要不然吃饺子。 好， 您戴着帽子，咱们走，是吧？ 就这么说呀， 这最好听啊。 哎， 您要是照着哄孩子那样，您能满意吗？哎，郭先生没事啊？ 没事 啊，我带你出去溜溜 啊！ 我请你吃包包，给你买脚脚，你戴上帽帽， 这好吗？怎么说我成傻子了？ 就说是，是吧？这是这个儿化韵， 是了 啊。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注意北京话的儿化韵， 是是 啊， 你 要是听相声学普通话，千万得注意，有的演员呢爱用方言，用土语。 哦，土语啊， 哎， 哦，这个土语要说起来，也就是本地方懂。 哎，离开这个地方人就不懂了， 是吗？ 是吧？外埔人不大懂， 对， 是吧？ 哎， 并且你也不好写 啊，哦，写也没法写。 哎，那属于老北京话。 哦， 啊。您比如说普通话， 是 这么两句话挺好懂。 什么话？ 哎，郭先生， 哎， 昨天我去看你， 哦， 你没在，我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后来我就走了。 哦， 你看这话好懂吧？ 这话好懂。 昨天我去看你，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 哎， 我就走了。谁都懂。 是啊， 你要用北京的方言，大部分人听不懂。 那怎么说呀？ 嘿，昨儿我搂你去了 啊，这搂我去了， 我一搂你颠了， 我颠好嘛， 溜溜等你半天，压根你也没回来，我一瞧褶子了，我就撒丫子了， 撒丫子呀。 欣赏完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普通话与方言》，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解放初期，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主动的扶植相声。语言大师老舍是其中的佼佼者，